切记，心上靠勇敢，还要靠智谋高强。送金宝装作千古 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， 早也盼，晚也盼，望穿双眼，怎知道今日里大毒飞进深山，救穷人脱苦难，自己队伍来到面前。伤痕处处，疮疤我强忍。 与万千扫兵啊，为护我山为马。 听众朋友，最后请听《龙江颂》。望北京更使我增添力量，李炳书扮演江水英。 啊。

失格不失误。 听众朋友，杜近芳演唱的京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